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收市上升，美国就业数据理想，加上市场憧憬欧洲央行会协助降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息，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117点，升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89点，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94点，升3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亦都系高收。强烈热带风暴海葵向浙江省靠近，可能在今晚至明日的上午在浙江的中北部沿海一带登陆。当局已经安全转移超过13万人，有3万多艘船只返回避风港。浙江省气象台昨晚已经发布台风橙色的预警信号，预计海葵登陆将会对浙江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影响时间会较长，影响的范围亦都较为广泛，包括了太湖、淮河和长江的流域。浙江沿海已经持续刮大风，其中宁波累计雨量介乎200至300毫米，部分地区达到400毫米以上，将会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奥运第十日的赛事，国家队选手徐利佳在帆船帆板项目赢得金牌，亦都是中国这一日唯一的一面金牌。但陈一冰在体操男子吊环项目就卫冕失败，只是拿到一面的银牌。陈一冰的整套动作发挥稳定，没有失误，领先其他对手，但最后出场的巴西选手拿到的分数比陈一冰多 0.1 分而夺金，意大利选手就拿到铜牌。同样未能够卫冕的还有何可欣，她出战女子高低杠的项目，但对手强劲，最终是输了给俄罗斯选手。何可欣只是拿到银牌，铜牌就由英国选手夺得。奥运女子足球的四强赛，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在法定时间赛和3-3，在加时赛段接近完场之前，美国攻入致胜一球，以4-3淘汰了加拿大，晋级决赛，将会和日本队争金牌。较早时日本是以2-1击败了法国，率先打入决赛。奥运的乒乓球男子团体赛，香港队以0-3输了给南韩队，无法晋级决赛。南韩队晋级之后的对手是国家队，较早时国家队就以3-1淘汰了德国队。至于在女子团体赛四强的赛事，国家队是3-0轻取南韩，决赛对手会是日本。中国新增一金二银之后，在奖牌榜以31金19银14铜，一共64面奖牌，继续排在榜首，美国就排第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5个星期日，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相信迷信，得悟失误。8月19霎时冲动一周年，从心出发看世态，带你心灵游世界。颜联武连同莲花少东金刚上师，特别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一次面对面的约会，执迷得悟。8月19日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3座演讲室。 参加办法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2 ,DBC 7台数码大戏台， 颜联武霎时冲动， 我咩都够胆试噶，玩激流、笨猪跳，又试过跳降落伞， 咁大胆？ 唔使大胆噶，等踏出第一步就得噶啦。 咁你又唔试下戒烟？ 我食咗十几年，戒唔到噶啦。 你又知唔得？只要肯踏出第一步，你就知道戒烟难唔到你嘅。上 www.smokefree.hk 或者打戒烟热线1833183，踏出戒烟第一步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中央要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原因很清楚，因为香港难于操控，难于操控唯有从根本做起，从小孩子入手，话俾佢哋听新中国嘅伟大，共产党嘅无私。但系呢一套唔系新方法，中共49年立国就推行呢一套政策，喺嗰年出生嘅人今年都63岁啦。呢批63岁嘅人受国民教育长大，呢63年所有报纸、杂志、电台、电视都系中共嘅宣传工具，触目所及都系为人民服务呢类大字。所有创作都经过严格嘅审批，机构、学校、家庭、伦理都有组织严密嘅制度管理。但系实践咗63年，得到乜嘢嘅成果呢？呢批系乜嘢质素嘅国民呢？如果实践系检验真理嘅唯一标准，呢度洗脑嘅国民教育、打压所有传媒、禁止创作自由，一套三色嘅政治手段，根本无法达到制造信民嘅政治目的。所以唔奇怪北京要喺香港推行洗脑教育，奇怪嘅只系明知无效都要一意孤行，因为中共冇咗学习曲线。一般嘅经验系从挫折中学习，高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知道做错，从中吸取经验，再试另一个方法，重新开始。所谓累积经验，其实系累积错误。爱迪生就系咁样发明咗电灯胆噶啦，但共产党永远正确，永不错误，所以佢哋无从学习，无从成长，永远原地踏步。梁振英话无论如何都会开展国民教育，另一只手打压传媒亦同时开始，消灭反对声音，消灭独立思考。梁班子的政治任务要此后的香港走入万马齐喑的日子。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将问题转俾我太太，佢会回复你嘅。 屋宇署咧喺执法嘅工作上咧，我完全系唔担心。 重要嘅系一定要有事实去审视我哋嘅公职人员。 希望能够缩短35岁以上嘅单身人士轮候公屋嘅时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今日老总咧有事就唔喺直播室，就有大班同埋阿林伯 啊。咁啊，仲有我喺度，唔使惊。 咁啊，寻日你有冇睇到喺电视上噶？呢个系阿娥姐嘅大 show 咧吓。 嗱，我想讲一样嘢咧，即系有感而发嘅。 系。 即系琴日咧就做套大龙凤， 大龙凤 佢就系特首啦，啊署任特首啦，咁即系特首啦，我唔好理处理，即系特首啦。琴日吓，总之佢身份就系特首。啊，琴日咁啊，带晒啲文武百官列席。啊，如果呢一个镜头系喺早十几日前出现咧，咁你就可以俾好多掌声佢。咁林郑月娥咧，琴日走出嚟咧系迟来嘅。另外一样嘢咧就废话连篇，点样废话连篇咧？就话嗰啲胶粒系冇毒嘅。嗱，我哋最憎就呢人啊！由当年沙士、禽流感啊，我同林毓华，我哋风波你茶杯立场都系，你啲官员唔好成日讲话嗰啲嘢冇毒啦。喂，你系误导啲群众，喂，你影响人嘅健康啊，冇毒。有冇人听过啲胶粒冇毒？咁冇毒你食咗佢啦。喂，嗰阵时我连俾粒牛奶糖啊， 卫生局局长周一岳阿威一岳食佢都唔肯食嘅。啊，问题系你不停就喺度丑化自己愚弄啲市民。嗱，咁林郑月娥咧就好多市民认为佢打得嘅，其实佢打得嘅原因咧就系许仕仁话佢打得，许仕仁其实系笑佢嘅。啊，许仕仁当日话佢打得系笑佢，点知咧啊佢好嘢啊啊俾人笑啊佢就。欣然接受咗呢个好打得嘅啊称号，咁你市民就真系当佢好打得，因为佢出嚟讲嘢啦。第一佢勇于发言，第二出嚟讲嘢笑口吟吟，啊就呃到好多人嘅。嗱、啊，我当佢真系好打得啦，即系等于黄飞鸿有班地踎就请咗阿黄飞鸿去睇场，你会唔会支持呢个黄飞鸿咧？ 嗯， 啊，你可能第一次见到以黄飞鸿黐埋班地踎。啊，咁可能你撑黄飞鸿呢、這个就系一个感性嘅啊愚昧嘅做法。你擘大只眼做市民，睇下呢个好打得，我当佢真系好打得啦。当佢之前系个好官啊，唔好讲话佢不知所谓嗰啲，我唔讲啦。喂，今时今日佢堕落到咁样样，你市民系咪仲要支持佢啊？ 嗯， 啊，就系咪因为林郑月娥你就认为啲胶粒啊系冇毒嘅啊？你信唔信啊？就算啲胶粒冇毒。喂，150吨呢啲胶粒漂浮喺个海面嗰度，啊污染咗个环境，我唔好理佢有冇毒噶、 嗯。 政府迟迟唔做嘢，啊一路系咁拖系咁拖，跟住高永文擘大眼车大炮，然之后咧而家走出嚟咧13日、14日之后咧就海陆空啊， 哇犀利啊真系！ 海陆空去做嘢，咁点解早唔做嘢呢？ 如果系唔重要，同埋对个环境或者对人体或者对鱼类冇影响，使唔使咁大阵仗咧？又真系 有啲胶粒咧，你知唔攞去边度处理啊？而家有60吨左右啦，将会咧，如果譬如当佢捞到啲鱼食咗50吨啦，当下啊，喂，有100吨啲胶粒攞去边？你知唔知啊？ 佢话好似系交翻俾个嗰个系 攞去堆填区啊？ 吓、啊，唔系啊嘛？ 食咗胶粒，可能今日食咗鱼就死啦！我阴公啊， 呢啲唔系效果嚟噶，唔该你饮杯茶先吓、 哎。我系食咗鱼啊，琴日 系嘛？ 咁我食咗鱼，我点知有冇事啫、啊，大佬啊？ 咁你啊，有冇又学啊？陈松富真讲煮熟至好食啊嘛？ 胶粒可以煮熟嘅咩、啊？ 局长话咧，要你留意，有冇啲 胶粒可以煮熟嘅咩？你知唔知胶粒摆喺堆填区啊？100年都分解唔到啊！ 嗯， 喂，咁啊好容易入咗我哋个食物链里边嘅，我入咗我哋食水里边嘅。嗱、嗯，而家好简单嘅啫。你琴日都啊，你琴日好怒气啦，话呢个中石化啊，就应该 要负责啦，系嘛 吓？咁、啊、我就讲法律啦，我唔系讲人情，我即系喺法律上咧证明我啱啦。嗱，但我唔系话我自己啱啊，我证明咗我喺法律个理解系啱咋。嗱、啊，佢自己话自己系。苦主， 嗯， 咁就话要船公司负责。嗱，而家船公司系坐你啲嘥气。嗱，而家呢个中石化又好，船公司又好，托运咗个船东又好，全部都系啊国企嚟嘅，啊或者民企啦，我唔知个船公司系咩系咩系咩，总之间船公司咧，同埋中石化咧，都系呢、這个。啊，国企嚟嘅， 嗯， 啊，嗰、那个船主咧，嗰、那个唔知佢厦门乜鬼嘢咧吓，啊，就唔知系咩企啦，总之都系内地啲公司啦， 嗯， 嗱、啊，个问题就系话咧，喂，你中石化周围都有油站，啊，你中石化一间国际企业，你今次喺香港搞出咁大镬嘅嘢，你起码一样嘢你要做，你应该发动咧，唔系发动啲义工啊，而家佢话去走去执嘢咧系义工嚟嘅。批你啊！点解中石化你自己系个货主，成个海都系胶粒？你而家就话我出嚟去执嘢咧，我系做义工嘅咋，我系受害人嚟嘅咋啊，唔系应份噶，咁使唔使我哋多谢佢啊？虽然唔关你事，我觉得你财雄势大啊，你应该咧即刻请人咧执晒佢。第二咧啊，呢啲嘢值钱嘅，原来唔系唔值钱嘅，胶粒好鬼值钱嘅，唔该你咧。就回收咗佢， 嗯， 啊，俾钱回收啊！哇，你话有钱收咧，可能好多人咧冇嘢捞嗰啲咧，就走去好过执片啊，即系执胶粒都好啊， 同埋而家估计就话咧，环保人士估计咧就话今次嗰个咁样嘅吓、清理行动咧，同埋打捞胶嘅费用可能高达2亿嘅。 咁边个俾啊？ 啊， 又系我哋俾， 所以要追佢咯。咪啲副， 咪呢啲可以追噶， 同埋啊航运公司，但系呢个海事处又出嚟讲咗话啊，又唔知嗰个货柜出跌落嘅时候系咪公海喎、啊？真系 嗱，环保组织同埋市民而家就走去交，就执呢啲胶粒啦。啊，不过咧就唔知道点样处理。收集咗份嚟胶粒，负责打捞海中胶粒嘅海事处琴日我讲到明啦，胶粒如果运喺有垃圾同埋废物咧，就会直接送去堆填区处理。 嗯， 负责清理海滩上边胶粒嘅食环处咧，就冇回应点样处理。咁环保组织咧就话，呢胶粒咧可能需要100年时间先可以分解，咁就闹呢个政府啦。如果将啲胶粒咧抌喺堆填区咧，只会造成另一场生态嘅灾难。嗱、 嗯， 辉哥，唔该你揾啲部门啦，啊，呢、這个环保处同埋食环处啊，好简单嘅，问佢点样处理啲胶粒啫，执翻嚟嗰啲。嗱、啊，苹果日报咧，琴日就住政府点样处理啲胶粒咧，向唔同嘅部门查询。环保处话有关嘅问题应该由海事处同埋食环处回答，嗱，所以啲咪永不认错咯。琴日呢个特首 AR 特首都连同文武百官出嚟开会，跨部门开咗会，你做一个部门推一个部门做咩啫？ 我都话咗，跨部门就系咁噶啦，就好似系打羽毛球咁。 而家又讲到明，海事处又话，假如胶粒咧啊混有呢个垃圾同埋杂物咧，即系食环处话就唔排除会送去堆填区。 嗯， 嗱呢个系海事处讲嘅，嗱咁海事处就唔关佢事。咁点解佢又可以代食环处讲嘢咧？我又唔明。咁食环处就冇回应呢个问题嘅，即系海事处咧。第一就话呢啲嘢唔关我事，系环保处嘅事。不过讲到明，如果呢啲胶粒混喺垃圾堆里边咧，就唔排除会送去堆填区。既然唔关你海事处事，啊，咁你又点解帮海事处帮呢个食环处讲嘢咧？嗱，食环处就避冇回应。作为生产商的中石化呢亦都不回应究竟会不会收返呢啲胶粒。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的发言人就话呢这个聚丙烯胶粒呢需要至少100年才可以分解。批评政府将胶粒呢弃置在堆填区呢就会造成另外一场的生态的灾难。绿色和平的发言人怎么讲呢，他说胶粒第一不适宜放入呢个堆填区，亦都唔能够燃烧。最好嘅办法咧，由政府集中处理，攞走胶粒混杂嘅沙粒或者垃圾，再交翻俾塑胶回收商循环再用。咁有回收商就话咧，呢啲咁嘅聚丙烯胶粒咧，系由石油提炼嘅第一新副产品，系我嚟做胶樽同埋胶盒呢啲塑胶制嘅物品嘅原材料，其实好鬼值钱嘅。干净嘅胶粒咧，每回收价每公斤可以去到8蚊到9蚊。嗱，如果真系而家平时喺街执垃圾啊，执纸皮箱啊，执铁罐嗰啲，可能真系不如去沙滩执胶粒好过啦。啊，既环保， 睇嚟嘅安全嘅情况先好做。 咁啊，沙滩执， 我见到喺呢个系电视嘅画面咧，嗰啲记者咧就喺嗰啲系石隙度咧，伸只手一捞，哇，成手都系嘅。 嗱，咁而家咧就林郑月娥好打得嘅 A 1行政长官出嚟啦，喺个跨部门会议之后咧，就宣布保安局要介入啦。点解保安局要介入咧？唔系惊人走去抢啊！嗰啲咪金珠嚟噶。如果成个海咧散晒啲金沙咧，咁啊真系要揾出动军警嘅。今次出动军警做咩咧？水警、飞行服务队同民安队咧就会协助巡视同埋搜杀海面嘅胶粒，亦会动用水警轮接载食环处嘅员工咧进行清理。咁讲咁啊，处理行政长官啊，呢个 A 1特首咧，林郑月娥啊，就强调事件啊，喺食物安全、海洋生态嘅风险都十分低，市民无需过滤。嗱，你接唔接受林郑月娥咁嘅讲法咧？嗱，所以个政府咧、 真系呃细路哥咩？ 而家有环保团体咧，就好似林德华咁啦，要求中石油负责清理费。喂，而家最好笑一样嘢咧，呃得就呃。 嗯， 喂，迟咗10几日，想暗度陈仓， 我諗佢初初呢高永文呢个大炮文呢呢、這个大喊十呢就諗住呢如果俾十几日时间可能執晒啲嘢啦啩。 好难啊。 啊点知呢執唔到兼夹俾人抽后脚呢而家搞到嗰个 AR 老细要出嚟呢顶。喂呢班官原来全部冇用嘅。而家我发现呢原来林郑月娥系妈妈散嚟嘅。 嗯。 即系有咩搞唔掂呢佢就带住晒成班呢佢啲马仔出嚟呢就得佢讲嘢嘅。啊冇人识讲嘢 嘅。嗰啲系人肉嘅报警版嚟嘅。 报警版嚟嘅呀。冇一个有用㗎、 啊。 全部都系要林郑月娥。啊出嚟呢保住㗎林郑月娥咪即系黄飞鸿囉。有班地踎啊搞唔掂。啊咁就走去搵黄飞鸿。因为黄飞鸿呢其实是假㗎个真黄飞鸿唔会帮啲地踎㗎。 嗯。 啊你冇见啦啊阿郑宇华留低。你冇见啦余中仪留低。啊喂真嘅黄飞鸿唔会留低同啲地踎㗎。啊！你话我难听讲，叫啲高官做地踎唔啱啦，我口啊臭嘅。咁我不如咁讲啦，你打开 NBA 嘅， 系 你会唔会同班啊修顿嗰班人一齐去打波嘅？啊，去玩下冇问题。 系 真系一齐落场打波，我谂几难。林郑月娥咧，我当嘅 NBA 嘅，佢而家就同修顿球场，佢、啊、打篮球嗰啲友咧，啊一齐走出嚟。 不过大班，如果佢真系咁巴闭嘅咧，落难嘅时候或者冇球队肯签嘅时候咧，唔怕翻祖国，祖国好中意收留呢啲人噶。 佢祖家喺英国啊，对唔住。 哦， 啊，今日有报纸话佢以前咧做发展局长，点解冇事咧？就因为佢咧懒清高，唔买楼。对唔住啊，啊，余锦贤讲错咗啊，啊，佢系攞晒啲钱去英国。香港点卖楼啫？买咩楼啫？第二，佢对香港根本冇信心。 吓、 啊，佢随时谂住劈炮噶嘛，一路做官一路随时咧，啊，袋住封辞职信喺个袋度噶。 嗯， 喂，喐下老细唔 like 咧，唔中意咧，啊，唔听佢噏咧，佢就辞职噶啦嘛。咁辞职咪执包袱翻英国咯。 系 啊，咁佢冇谂住梁振英做特首噶嘛？啊，梁振英做咗特首，谂住揾阿公公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噶嘛？点知啊？梁振英咧就贪啊林郑月娥，即系去黄飞鸿啦，啊班地踎需要揾黄飞鸿嚟撑场啦，啊咁啊揾咗佢做 CS 嗰啲留低喺香港嘅啫嘛，如果唔系佢而家喺英国探紧世界啦，唉就咁简单嘅啫。嗱、啊、我终于知道啊，嗱我琴日都有估计，琴日小班都有讲，嗱、啊、我哋咧就有啲阴谋论，有人就话梁振英做咩做咗唔够，做咗一个月即刻放。即刻告假、嗯， 告假五日啦。 点解咧？ 系 啊，咁啊，好多人都怀疑、质疑，诶、哎，佢去苏梅岛系啊做样嘅啫，即系呢个系啊声东击西啊。其实佢咧， 手办话私人假期啊，冇资料提供、啊。 其实佢兜一个圈咧、啊，就会去咗北京噶啦。但我咧就睇个形势，我都觉得佢唔似去北京，因为点解咧？北京领导人咧，而家去咗北大河开会。 嗯， 逢一去咗北大河开会咧， 唔得人招呼佢，唔得人睬佢啊？ 点会睬一条靓啊？难听讲啊，所以我怀疑一系佢就走去搵嗰啲书记 啊， 趁而家老细唔喺度，啲书记得闲，不过书记都去咗北大河噶啦， 嗯， 净系可能搵到啲门工嘅咋。不过买咁啊，讲 佢唔喺上房啊， 买广告版嗰啲就唔去北大河嘅，可能佢广告版亦都唔出奇。 系、啊， 不过另外一个睇法咧，我怀疑佢就系避 避。 点解避咧？ 又系嗰招闪啊，又闪。 嗱，第一你睇到啦，佢走嗰日朝头早，咁咪仲去抽水嘅，走落去呢、這个呢、這个走落去柴湾抽水嘅。 两蚊一程嘅巴士吓。 唉，但系原来冇人领情嘅，我今日睇咗报纸知道。呢老人家话我都行动不便，你唔使钱就我俾我搭巴士我都冇用嘅。佢就话咧、嗯，啊，因为呢个两蚊咧，第一就唔关你事嘅，两蚊系曾权嘅事嚟噶、 嗯， 前朝嘅事嚟嘅、 嗯。 你两蚊搭巴士，你估我因为贪你两蚊搭巴士搭地铁我就出到街咩？我根本就行动不便。啊，你要谂下点样照顾啲老人家好过啦，就唔好抽水。嗱、啊，抽完水即刻走啦。 嗯， 咁啊，跟住就到呢个大炮波啦。啊！呢、這个串剑呢、這个叫咩？而家叫汤房波啊，大炮波啊，乜都齐噶啦。佢就夜晚11:59发新闻稿， 系离晒谱嘅啫。 咁啊，即系有镬气啦。即系特首走，佢知道喂，佢可能一早就喂呢、這个咁嘅陈茂波 就走去同佢讲我大镬啦，系啊，听到大镬啊，跟住轮到大喊十啊，话俾你啲胶粒又冚唔到啦，佢咪走夹唔唞咯，避咗呢个风头。 哇！如果你呢个分析系啱咧，就结啦。哇！我哋呢特首原来冇承担嘅。 喂，咁咪我搵林郑月娥翻嚟做咩啊？ 哎呀， 我搵佢翻嚟挡子弹嘅啫，大佬啊，佢咪就系做咗呢样嘢咯。啊，佢搵佢翻嚟挡子弹嘅啫，大佬啊。 哦。 啊，咁咪啱咯，有子弹嚟，我咪走咯。啊，走咗你去挡咯。啊，咁点搞咧？嗱，所以你个特首咧咁不负责任。嗯，大难临头，人哋话各自飞。 喂，通常咧 系啲马仔各自飞嘅啫。 领导人咧，如果遇到呢啲大事，都终止佢嘅私人旅行噶嘛。 呢、這个啊，呢、這个咁嘅特首，呢、這个咁嘅梁振英，等于嗰次嗰只阿意大利船啊，那 个船长 捉国喺捉潮啊， 系 个船长第一个走佬上岸坐搵的士走啊，呢个就系梁振英啦。 哦，汽船 呢、 這 个船应该就系一个汽船嘅船长嚟嘅、啊，即系佢有咩？大镬嘢咧，佢就啊即刻松人，跟住就话喂，我好似有20几日假期嘅，我而家攞5日先。 嗯， 啊咁就走咗去啊，但系走之前都抽下水先。 啊， 抽完水我就走啦。嗱、啊，如果一个咁嘅人，唔好讲佢诚信问题啊，而家去到一个承担嘅问题。 嗯， 连面对香港啊，佢嘅管治班子出现危机，香港又出现危机。佢可以拍阿 pat pat 走咗去苏梅岛啊，阳光海滩嘅、 嗯。 我问你，我哋点样支持一个咁嘅特首？ 哇 ，A 字膊，然后仲冇呢个冇腰骨嘅，哇，点搞啊？真系， 唉，所以你话有时真系好鬼闷嘅，我都想走佬，而家谂谂下，喂，大佬啊，我梗系要走佬啦，而家日日收律师信，跟住咧要睇呢、這个。我哋嗰啲股东好嘢啊！ 嗯， 啊，而家我要睇官方佢哋嘅，我哋啲股东咧，原来我哋啲大股东咧有张官方报纸嘅， 系 我一定要睇东方先知佢哋动向噶。阿林彪话读啊，今日东方就住我哋啲大股东有啲咩动静咧？今日 嘅动静啊，都有访问你噶、啊，不过读阿黄楚标讲先啦、啊。佢话由于不少股东已决意将数码广播清盘， 即系 DBC 啦， 系啦。佢话今日。将会商讨具体如何处理，佢自己咧就咁样强调，佢话无论如何咧都唔会再注资噶啦，亦唔会再回购，亦唔会回购郑经汉嘅股份。有人想咧拎完钱拍拍屁股走咗去，就咁啦。 我一个去诽谤准备， 啊、 我一揾律师过去诽谤、 啊 啊。我拎完钱，我拎咗啲咩钱啊？我连粮都冇得出，大佬啊！我又系大股东啊！我而家考虑过去诽谤。 系 嗱，呢啲就诽谤性嘅言论嚟嘅。 嗯， 嗱，佢哋今日咧就自己几条友开会，当然我哋冇份噶， 冇、哦、份噶。 啊，佢哋而家就话咧啊，想俾翻个牌政府，点解唔读埋落去咧？ 吓 啊！你读呢份报纸，点解你读啲嘢啊？林毓华，你系咪老花咧？ 喂，大佬， 你读噏到 咗系咁多啫嘛？ 咪咁唔系啦？我睇到另外一段就话去考虑将个牌攞翻俾政府啊？ 吓吓， 点解你睇漏咗嗰段咧？林毓华， 我睇第一，我睇第二段。 咁由头读起，你可唔可以？ 吓 啊！嗱、啊，你一俾我读好唔好？因为我嗰份俾咗辉哥， 系咩？ 啊，我份俾咗辉哥。 等你慢慢读啦。 唉、哎，林毓华原来睇嘢咧，耳又聋，眼又盲。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大股东兼台长郑经汉日前宣布数码广播将于9/11当日结业停播。第一要澄清呢一点先啊，我从来冇讲过结业停播，我喺9/11呢就要遣散啲员工，可能呢因为呢啊啲股东呢啊尤其是嗰几位所谓大股东呢夹埋佢哋梗系大股东啦。啊！食言唔肯如期注资咧，啊，咁就好有可能咧，就需要停业嘅啫。嗱、啊，我系咁讲嘅。不过佢都有咁讲，话强调公司唔系清盘。嗱、啊，讲咗啊，我唔系讲清盘。咁如果唔系清盘，何来结业咧？咁嗱、啊，至于另一个主要股东全国政协委员啊，民建联嘅顾问呢句我加落去嘅，留人啲态度嘛，大佬。黄楚标向东方透露咧，就今日会会同其他多名股东。开会商讨未来对策，咁啊边几个叫多名股东呢？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啫，就主要系啊呢、这个叫做啊李国宝啊，同埋呢个李国章教授嘅啫。 因为黄子欣就唔喺香港嚟嘅。 嗯。 啊夏佳莉亦都唔喺香港，我同呢啊何国辉呢就未被通知。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收市上升，美国就业数据理想，加上市场憧憬欧洲央行会协助降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息，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17点，升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89点，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3点，收在1,394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亦都是高收。奥运第10日的赛事，国家队的选手徐利佳在帆船帆板项目赢得金牌，亦都是中国这一日唯一的一面金牌。陈一冰在体操男子吊环项目就卫冕失败，只是拿到一面的银牌。同样未能卫冕的还有何可欣，他出战女子的高低杠项目，但对手强劲，最终输了给俄罗斯选手，何可欣只是拿到银牌。奥运女子足球的四强赛，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在法定时间赛和3-3，在加时赛段接近完场之前，美国攻入致胜的一球，以4-3淘汰加拿大晋级决赛，将会同日本队争金牌。较早时日本以2-1击败了法国，率先打入决赛。奥运的乒乓球男子团体赛，香港队0-3输了给南韩队，无法晋级决赛。南韩队晋级之后的对手是国家队，较早时国家队以3-1淘汰德国队。至于在女子团体赛的四强赛事，国家队以3-0轻取南韩，决赛对手是日本。中国新增一金二银之后，在奥运奖牌榜以31金、19银、14铜共64面的奖牌继续排在首位，美国就以29面的金牌排第二位。今日奥运赛事会产生21面的金牌，当中乒乓球女子团体赛会由中国和日本争金。目前中国已经包办了乒乓球男女子单打的金银牌，明日举行的男子团体赛决赛，国家队亦都有机会夺金。在体操项目的四个金牌里面，周海有望争夺金牌。男子三米板就分为准决赛和决赛，国家队选手何聪和秦海在预赛分别以第二名和第11名晋级。强烈热带风暴海葵向浙江省靠近，可能在今晚至明天上午在浙江的中北部沿海一带登陆，当局已经安全转移超过13万人，有3万多艘船只返回避风港。浙江省的气象台昨晚已经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海葵登陆将会对浙江带来较严重的影响，而影响范围亦都广泛，包括了太湖、淮河和长江的流域。浙江沿海已经持续刮大风，其中宁波累计雨量介乎200至300毫米。中国资深外交官吴洪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宣誓，就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60岁的吴洪波是山东人，曾经出任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的职位，他在5月底获潘基文的任命出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8月7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噶，唔错啊！时间上早关系啦，依分钟都系畅顺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龙尾排翻到海港政府大楼啊。咁啊，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

林毓华嘅心情好唔好？你唔好同我开玩笑啦。嗱，我话俾你听一样嘢咧，我都唔知点样应付呢班人。 嗯， 人哋财雄势大，啊，请晒全最好嘅律师，啊，而家人哋咧就要收翻你个牌，人哋咧就要你。DBC 劫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都有已经有些法律界的朋友，虽然我未找到律师，暂时中都劝我叫我不要说那么多东西、啊、他说你说多就错多我有很清楚地交代一次，我作为这个电台的负责人，也是这个我才是大股东，黄彩比是第二大股东的我有个责任，因为这个牌呢，大气电波是公共，是公众的，大气电波是属于公众的。 是，所以先要你。 你申请这个牌呢，亦都要对政府有承诺，有承担的。嗯、啊，我和何国辉啊，同埋直至今日为止呢，夏佳莉先生啊，都是支持我哋的。他支持意思呢，他就啊，支持了自己的承诺，继续注资、嗯。啊，同埋呢，他对这个啊，我哋管理层是有信心的。咁，问题就是话咧，我哋有个责任咧，去竭力啊保证啊、嗯、啊符合呢个发牌嘅条件。 系呢个公众利益嚟噶嘛？ 呢个公众利益嚟嘅、啊，只话我话九一一又好，几时都好啦，系因为咧啊啲股东咧食言啊喺董事会通过咗要注资嘅、 嗯， 啊而家拒绝再注资啊，咁所以我哋为咗保障员工嘅利益咧。啊！我一定要将手头上紧余嘅资金咧，我嚟应付员工嘅薪酬同埋呢个遣散费。 系， 否则嘅话咧，我就不负责任。 嗯， 否则嘅话咧，我就成为一个无良雇主。 嗯， 否则嘅话咧，可能我都会惹埋官非嘅。嗱、啊，我哋嘅股东今时今日咧，系靠律师书信来往。啊，我哋嘅主席叫做黄楚标咧，佢有乜嘢咧就揾律师信写嚟俾我哋，日日咧就收一沓律师信。跟住呢，我哋要靠睇报纸啊，尤其是呢啊，要靠睇东方呢先去知道佢讲乜同埋有咩动向。啊、今日东方呢就有个独家新闻嘅。就是、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大股东兼台长郑经翰，呢、這个就唔系独家啦，不过引述我讲嘅嘢啦。就是、911当日呢结业停播，但强调公司并非清盘，这个都是事实，最近一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没有准备将这一间公司清盘、 嗯、 我仍然要竭尽所能、啊、确保符合发牌的条件。至于另一个主要股东，这一段呢就是独家资料了、啊、独家料了。全国政协委员黄楚标呢就向东方透露话呢，今日会同其他多名股东开会商讨未来的对策。咁至于多名股东呢，嗱，估计可以列席嘅个人喺香港嘅呢就李国宝、李国章教授同埋黄楚标啦。咁啊，另外一位啊，即係支持佢哋嘅或者同佢哋走埋一齐嘅黄之恩呢就唔喺香港嚟嘅。咁但係而家开会就唔需要个人喺度嘅。 係啊，电话得 㗎。可以用 Skype 。咁佢就话呢，佢哋会开会做咩呢，就商讨未来对策。如果有共识嘅话呢，就会正式要求公司清盘，甚至以营运不善为理由要求政府收回数码广播嘅电台牌照。嗱，如果你话呢间公司营运不善嘅话呢，如果你话因为赚唔到钱直到今日为止呢，啊咁我冇嘢好讲。但如果你话作为一个电台试播咗一年，正式启播唔够三个月，有今日咁嘅成绩嘅话呢，啊，咁呢句营运不善呢就对唔住啦。我代表我啲同事啊同埋其他嘅股东呢啊，係对呢个营运不善呢係作出啊反对嘅。啊，亦都觉得对我哋嚟讲係一种侮辱嚟嘅。有钱佬唔係大晒嘅，事可杀啊而不可辱，你就唔好侮辱我，或者我嘅同事，或者我哋一班咁勤力啊嘅员工。咁黄楚标又话咧，由于啊唔少股东已决意将数码广播清盘，嗱、啊，今日咧将会商讨具体点样处理。佢自己强调点，无论如何啊，无论如何啊，听住啊，无论如何啊，即系任何情况之下，亦都唔会再注资噶啦。亦都会唔会回购郑经翰股份，跟住佢就话呢，有人想拎完钱拍拍屁屁就走咗去。我觉得呢句说话呢就有诽谤之嫌嘅。 嗱，我仲有冇精力去告佢诽谤咧？我有冇咁嘅钱同佢作啊对咧？咁啊，还翻自己嘅清白咧？啊，我都要小心考虑。咁另外咧，啊，就有一样要澄清嘅，因为呢段独家消息亦都有话咧，数码广播琴晚喺个社交网站宣布，由今日起至到下个礼拜二，市民可以去西田某百货公司咧嘅展销场以399元特价买我哋嘅数码收音机。咁啊，但系声明未有提醒公众啊，呢个台即将停播。有网民就批评话咧，数码电台即将停播，点解呼吁？啊！听众购买收音机，啊，质疑有急于散货、欺骗消费者之嫌，亦有网民咧话数码电台停播之后咧，仍可透过收音机收听普通电台节目。嗱，如果大家喺我哋嘅电台嗰度听到我哋呢啲咁嘅广告咧，就一定有个忠谷市民 有、 啊，就表示我哋尽责，就数码广播咧有机会， 嗯， 啊，停止服务嘅。不过我睇翻嗰个网页咧，一定要澄清嘅。啊！呢、這个网页嗰度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话由听日起，即系今日啦，8月7号去到8月14号，全港唯一数码收音机经销商 Ideal Radio 将会喺沙田，将会喺一田百货沙田店啊组合发售399元型号 DB 348加埋 The One， 即系嗰个便携式嘅啊，即系套装就399元。咁另外328元就 One 啊呢个充电器咧啊就卖328元嘅，即系 抵买喎、啊，真系。 唔系讲嘅先啦，即系嗱呢个我点解要讲咧？就唔系卖告白嘅、 啊， 就话俾大家听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一个咁嘅通告。 嗯， 第一要澄清嘅咧就系 D Radio 咧就系一个收音数码收音嘅经销商。 嗯， 呢、這个展销行动咧就由 D Radio 负责嘅。 嗯， 佢卖乜嘢咧？就话如果你买一部 DB 348，即系我哋出产嘅收音机，再加一部 The One 咧，嗱呢个就唔系我哋生产嘅。 嗯， 便携式咧就卖399元。另外咧，或者你买个便携式，再加个 GP 即金山嘅插电器咧，就卖328元。嗱。咁呢个呢你话同我哋有关系又得，冇关系又得。但佢买嘅数码收音机。数码收音机呢就唔系淨系收到 DBC 嘅服务嘅。 系咯。 今日大家睇到报纸都睇到政府连日嚟呢啊回应我嗰篇文章呢啊呢、這个助理秘书长连副秘书长呢啊喺唔同嘅报章登咗。 话 政府大力支援数码广播。啊，即系数码声音广播嘅发展 啊！ 就算 DBC 真系如果停止服务咧，呢收音机仍然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嘅，咁所以咧就冇欺诈嘅行为出现。咁但系我哋都要求咧，我将会一阵要求我啲同事咧，尽快加翻啊一个 DBC 忠谷市民啊，你买咗收音机咧，随时有机会。啊！听唔到我哋 DBC 嘅广播， 七个频道， 但系仍然可以收听到其他数码广播、话音广播嘅服务， 同埋可以听 FM 添。 呢个咧就要我唔知啦，嗰啲唔需要讲啦。 嗯， 咁至于有啲网民咧就有回应嘅，咁又话911停播，仲要人买收音机，咁呢个叫 Peter Chan。咁你既然知道，如果你真系我哋拥趸，你知道911听唔到 DBC， 而你买个收音机净系想听 DBC 嘅话。咁你都好清楚啦，咪唔好买咯。咁有个 William 清话清货清货，嗱、這个我就唔可以代 Ideal Radio 讲噶，可能真系我都同意嘅。可能 Ideal Radio 咧，人哋投资咁多钱去搞咗几间专门店，谂住咧 DBC 系唯一有拥趸嘅啊嘅数码广播电台，所以人哋投资咗好多钱嘅，好阴功噶啊，走去开专门店，听到话 DBC。尤其是睇咗黄楚标啊，喺唔同嘅报章啊、传媒嗰啲言论咧，我谂吓到咧个老板咧啊头都痛埋。咁佢如果因为咁而去清货咧，系可以理解嘅。咁大家最紧要知道啊，你买咗部收音机咧，有可能喺短期内听唔到 DBC 喎。嗱，呢个最紧。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冇大冇细， 冇界限，冇标签，冇歧视。 今日等我阿苏介绍一个 so good 嘅画家俾你识。佢自细患有痉挛，影响咗语言同双手嘅活动能力。但系佢对于艺术嘅热诚一滴都冇冷却到，相反，佢以脚代手，攞起画笔学画画。佢嘅作品仲成功地喺世界各地展出添。佢就系双健艺术家陈冬梅。冬梅呢一份自强不息嘅精神感动咗我，亦感动咗大家。所以马会一直透过香港展能艺术会全力支持冬梅。喺贺岁花车巡游，马会嘅花车展示咗冬梅苦练三个月写嘅《龙马精神挥春》，祝福全港市民之余，同时亦鼓励大家永不放弃。其实马会一直致力建立共融社会，协助弱势社群，好似双健人士、少数族裔、新移民等等，等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生活范畴享有平等和尊重，用爱将心贴得更近。 行善的信念，有爱无虑，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嘿，每日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适欧洲同亚洲嘅 Bul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我啲同事咧，有时真系唔系好生性，我一而再，再而三，所以我都真系咧有啲沮丧。开始吩咐咧，佢哋逢亲啲收音机广告咧，卖 DBC， 卖啲数码收音机广告，一定要加埋个市民中谷啊嘛。 系，但系上个星期咧，喺呢个系黄大仙个活动系有噶噃。 唔该，你加翻个中谷落去，我冇起讲啊。你可唔可以讲个中谷咧？ 啊，个中谷咪就话有可能短期内咧，呢个数码广播公司嘅广播可能会停止咯，就咁啫嘛。 唉，费事俾人抽后脚啦。虽然都有啲 Facebook 嘅网民话啊，一定要买翻套《香港言论自由危在旦夕》，迟早啊佢禅修噶啦。咁呢位就 Gordon Wong， 另外一位黄飞鸿就话咧，支持自由之声。如果大气电波用唔到你哋咧，请你继续走网络发声。咁呢个就冇讲心机嘅。另外一个就希望咧 DBC 有人打救，真系听咗几个月。啊，都翻唔到转头，亦都系话表示支持，就算系一个月啊，都会照样去买翻部。 嗯， 啊，主要希望有奇迹出现咁讲。 大班，我都系有四粒字嘅，系送俾你嘅。处变不惊， 唉，唔系处变不惊嘅、啊。你记住一个人咧会攰嘅。 啊 唉，我而家都谂下学 啊，唔批唔梗系唔批准啦。 我想礼拜 你问我啲老板先，问我哋啲老板先。 唔系，我真系想礼拜放几日假啦、啊。我真系想啦，不如咁啊，真系呢个虽然系私人问题 啊。 既然我批评阿梁振英上任一个月，风大雨大就走咗苏梅岛放假五日。咁、 嗯、 你话得人都话自己嘅，其实我原定系星期日放假，放一个礼拜。啊，十二号走人， 啊， 十九号翻嚟， 系 你嗰啲听众支唔支持啊？可唔可以打个电话 嚟？1872111 或者上 Facebook。 我第一个投票咧就话 no，no， 你俾个唞下都得噶。嗱、啊，言归正传啦，讲翻呢个陈茂波啊，即系陈茂波如果稍微有啲种嘅， 嗯。 即系翻鬼佬话时有波，或者有吉屎嘅，或者有飞屎嘅，或者个人仲有少少廉耻嘅，你只可以辞职嘅啫。因为点解咧？你系累街坊， 嗯， 啊，累香港人，亦都累咗你老细。即系边个揾你做嗰个咧，就俾你累到鸡毛鸭血噶啦。啊，累到佢而家都走夹唔透，啊，走咗苏梅岛， 系。会唔会佢就喺闭门谂计点样去啊？拔咗呢个眼中钉啊！ 连埋呢个御用嘅传媒， 连埋建制派嘅传媒，啊，连埋建制派嘅立法会议员嘅候选，唔好讲反对派，个个都冇一个人帮你，只系得一个人企出嚟帮你嘅，又系阿波嚟嘅，佢系陈建波，呢个就代表保险业界嘅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点解够胆出嚟撑阿陈茂波咧？呢、這个就话俾大家听，功能组别小圈子选举嗰个不易， 系 因为陈建波系自动当选， 嗯， 啊辉哥系咪啊？如果唔系，话俾我听啊，陈建波就因为佢自动当选啊，所以先企出嚟可以讲呢啲咁嘅无耻嘅，就系撑陈茂波。大家可以睇到一样嘢，呢样嘢咧，我就一讲起又怒气，本来冇晒气都有气。就话俾你听，今时今日喺选举期间，嗰班咁嘅建制派议员，嗰班咁嘅保皇党，如果你选咗再翻翻立法会嘅时候咧，佢就会好似陈建波咁嘅嘴脸噶啦。到时咧，佢就会撑啊陈茂波，唔使辞职。如果陈茂波挨得到9月9号嘅话，佢到时就会撑呢个国民教育啊洗脑教育。所以你今日喺呢选举论坛好。喺呢个街边好，佢哋单张好啊！如果佢哋话俾佢你听，所有讲嗰啲人话，包括国民教育好，包括啊诚信好，包括呢样嗰样好，到到选咗立法会之后咧，佢全部就会 失忆。 倒翻转头讲 啊， 因为你已经选我入去啊，鬼叫你俾我揾到老衬咩？仲有一样嘢，唉，咁又唔系我哋选嘅，好多人都。啊！人识配票，识中票，甚至乎买票，啊，咁有乜办法啊？咁所以记住，今时今日你听到嗰班人讲啲人话咧，系屁话嚟嘅。佢哋一选咗出嚟咧，就有个人版俾睇啦，就系陈建波出嚟撑啊陈茂波。嗱，嗰班呢个陈茂波咧，报纸可以揾到嘅记录咧， 嗯， 佢过去净系炒楼咧，就赚咗1800万， 嗯。 原来有好多旧楼单位好多钉嘅， 嗯， 喂，所以点解要搵间 BVI 公司？我咧早讲咗，如果买两间层 大茶饭咧， 买两层楼、 啊、 做劏房，使唔使搞到咁大阵仗啊？搵 BVI 公司仲要搭棚，仲搵埋咁多专业人士，搞咗个集团，有会计师陈茂波自己啦， 仲、啊、要搞融资， 有测计师啊，仲、啊、有仲有收租佬嗱。不过买卖旧楼咧，其中仲有一个好紧要嘅人嘅，啊呢、这个人咧就叫陈家驹。咁陈家驹何许人也咧？佢系同阿梁振英一样咧，都系测量师，喺新昌做董事总经理咧，啊成十年嘅啦。09年初辞咗职，啱啱四个月咧就即刻获得委任成大做校董会嘅主席，啊，咩？获得当时做城大校董会嘅主席梁振英咧推荐佢入去城大做校董会嘅成员，跟住新昌咧就获得批准城大工程合约啦，所以梁振英咧都被质疑啊利益输送嘅，跟住陈家驹咧就加入咗梁振英嘅竞选版，专职筹款。咁啊，梁振英今年三月就住西九风波出席立法会聆讯嘅时候咧，曾经要求有两个人陪佢出席嘅，就系、是、其中一个咧，啊，就系、是、呢个陈家驹啦，啊，咁啊，许报明、陈茂波有咩关系咧？咁，咁啊，报纸就发现咧，警捷曾经1997年底咧，将多个物业咧卖咗俾陈茂波家族自己人。连早前帮阿特首梁振英助选嘅猛将新昌营造嘅前高层陈家驹咧，都牵涉在内嘅。啊，点解咁讲咧？佢话1997年12月，警捷咧，啊，1997年12月啊，警捷将咧手头上面10个旧楼单位，其中3个咧，左手交右手形式咧，就卖咗俾同陈家有关联者，其中大角咀咧，仁理大厦5楼 B。就用136万咧买咗俾达官有限公司，而间公司当年嘅股东咧就系陈家驹同陈继国。嗱，咁所以好简单嘅，你睇到佢哋一担担嘅。陈家驹咧就喺新昌做董事做咗10年，突然间辞职，咁啊跟住咧梁振英咧做客。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收市上升，美国的就业数据理想，加上市场憧憬欧洲央行会协助降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息，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17点，升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89点，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3点，收在1,394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亦都是高收。叙利亚宣布解除总理希贾卜的职务，但外电和外国的消息就说他是变节，并同家人离开了叙利亚。初时有消息说希贾卜去了约旦，亦都有报道说他正是前往卡塔尔。希贾卜今年6月才上任，如果确实变节，就是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巴沙尔政府中变节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有中东分析认为，不断有官员变节，巴沙尔政权可能会瓦解。叙利亚电视台在较早时宣布希贾卜被撤职，并委任副总理格拉曼吉领导临时代理政府。英国著名的学术刊物自然就他们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将中国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和兴奋剂相提并论，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相关的文章造成了杂志支持指责叶诗文的印象，强调这个并不是杂志的意图。有关文章在今个月的1号在自然杂志的网站发表，认为叶诗文赢得奥运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的卓越表现是异常，又指即使通过药检的结果亦都不能够完全排除有可能服用兴奋剂。其后有学者回应指文章作出表现异常的结论来自不合适的数据比较，在统计学上是典型为了目的而选取数据。中国新增一金二银之后，在奥运的奖牌榜以31金、19银、14铜一共64面的奖牌继续排在首位，美国就以29面金牌排第二位，香港以一面的铜牌排在第61位。今日的奥运赛事会产生21面金牌，当中乒乓球女子的团体赛会由中国和日本争金牌。目前中国已经包办了乒乓球的男女子单打的金银牌，明日举行的男子团体赛决赛，国家队亦都有机会夺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8: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改，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排翻城市花园，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吓。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已经排翻去油站啊，咁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啱啱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嘅啫。咁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亦都车多一铺满一浸啊。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嘅。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现时啊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嗱，香港啊最近俾啲胶珠啊困扰，唉，但系我哋嘅特首啊叹啊，走咗去泰国苏梅岛啊叹紧椰青，唉，真系爽啊，系咩？香港嗰啲海滩好多胶珠咩？哎呀，唔好意思，我呢边系阳光普照啊，啊，汤房波最近一身蚁啊，我都揾佢唔到啦，梗系啦，做紧泰式按摩送啊送啊嘛，真系话知你啦，呢啲咪笋工啦，系咪？嗱，梁莹真系欢迎你加入噶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咁喺新聞前我都讲过啦，陈家驹何许人也呢？咁佢就喺新昌营造，即系一间建筑公司嘅集团咧，做咗董事总经理，即系 M D 咧，做咗成十年，即系揸 fit 人啦。09年初咧，咁啊辞职，辞咗职，大约四个月左右，啊，当时城市大学校董会嘅主席梁振英咧，就拱咗入去城大校董会做校董。跟住咧就过瘾啦，新昌咧就获得城大嘅工程合约。咁当时咧啊，亦都喺选举期间前后咧，梁振英咧都俾人质疑佢系利益输送嘅。咁陈家驹跟住咧就当然投桃报李啦，就加入咗梁振英嘅竞选办，就负责筹款。咁梁振英今年三月西九风波出席立法会嘅时候咧，那个聆讯嘅时候咧。啊，佢就可以由两个人咧陪同佢出席嘅，而呢个陈家驹系其中一个。陈茂波自己本身80年代都喺新昌做过嘢，佢同阿陈家驹咧就曾经亦都做过明爱之友委员会嘅副主席，又一样咧都系梁振英竞选办嘅成员。咁啊，佢边个叫陈继光啊？咁陈继光咧就佢先后同陈丽娥同埋陈建波咧。就联名持有将军澳东港城八座一个单位，两个人分别是陈茂波的胞妹同埋胞弟，即系啊呢两个人咧就陈茂波嘅细佬啊同埋细妹。咁啊陈丽娥咧喺98年咧就因为地中海贫血症咧就过身嘅。陈茂波咧曾经喺传媒访问里边咧佢自己提及呢件事嘅。啊，所以咧就唔涉及私隐啊。估计陈继光咧就亦都应该系陈茂波嘅屋企人。咁即系话咧呢、這个咁嘅啊陈家驹咧就同阿陈茂波嘅屋企人同埋陈茂波咧系非常关系密切嘅。另外警捷咧当年同日咧又将镇荣街四号另一个旧楼单位咧卖咗俾间叫做达建有限公司，呢间公司当年主要股东兼董事咧就陈丽娥。咁啊，达建喺05年解散，最后申报嘅股东咧就李少平，佢报嘅申报地址咧，亦都系嗰个东港城嘅单位。另外一个咧就卖咗俾自己人嘅单位咧，就喺福泽街三号。当年嘅买家咧就一间叫顺明投资，而呢间公司嘅主要股东咧叫许显光，佢当年申报地址咧同警捷董事许家麟系一样，估计应该系阿许报明。啊，即系陈茂波老婆啲亲戚，顺明而家大股东咧，啊，就系、是、一间海外嘅公司，同景捷嘅股东咧系同一间公司嚟嘅，即系讲埋呢啲咁好多呢啲姓陈啊、姓乜、姓物啲嘢咧，听到大家都闷鬼晒，一头雾水。 哇，真系好大家族喎、啊，真 系。即系话俾你听咧，佢陈家驹同阿梁振英关系密切。 唔系梁振英系嘛？ 系，都话陈家驹梗系同佢关系密切啦。嗰阵你又唔听我讲，你瞌一眼瞓啊！佢系助选团帮佢筹款嘅，佢拱佢入去城大嘅，做校董嘅，跟住城大批咗啊个合约俾新呢、這个新昌啊。喂，大佬啊，呢啲关系千丝万缕，所以大家唔需要记正话啲名嘅。总之咧，佢呢班人咧就千丝万缕啊，夹埋一齐去揾食。嗱，唔紧要嘅，香港系资本主义社会，个个都可以去揾食，个个都去揾钱嘅。啊，啱啊！但问题就系话你咁嘅手法去搵钱搞劏房， 正唔正当啫噶？ 打爹喂，仲有一样嘢，跟住你俾人揭发咗之后，中央委任咗你做局长之后咧，啊就不停喺度乱咁噏嘢，喺度唔认数。嗱，琴日林郑月娥都好阴功噶，佢出嚟见记者，带埋文武百官出嚟咧，本来净系讲嗰啲波波嘅，讲嗰啲胶波。点知讲嗰下就变咗陈茂波？啲记者连续六次问啊！郑月娥虽然话打得 林郑月娥 啊，虽然话郑月娥打得啊， 嗯， 呢个吹水我打得啊，但佢都唔敢回应陈茂波嘅事件。一听到陈茂波嘅名咧，就即刻咧新闻官又好啊，佢自己又好啊，鸡嘴鸭舌咧就叫记者唔该你讲翻正题，讲翻正题，讲翻正题。今日讲塑胶波唔系讲陈茂波，讲塑胶波唔系讲陈茂波。啊， 咁啲记者咪跟住咧就几时一个适合时间倾咧？ 讲胶波，讲胶波，讲胶波，唔好讲茂波。啊！讲啱，惊我哋噏错嘢， 冇谂过要安排另一个记者会，由政务司司长嚟到去交代呢件事啊嘛。 相關的局長亦都已經透過適當的方法呢向各位解釋了，而我相信呢他亦都會按住他聽到的意見呢是作出一個適當的回應和交代。 昨天局長都講過呢，今次個交粒個通報呢就做少了遲了，咁昨天我哋都見到呢，其實發展局局長去回應傳媒的查詢呢都係比較遲，即係成23:59咁樣。其實想問返你覺得即係局長咁遲先回覆啦，呢個時間係咪恰當啦？ 呢位傳媒朋友個借題發揮嘅能力都好強。 點解交粒事件你就可以同幾位局長排排坐喺度傾，但係陳茂波嗰個事件呢就要凌晨時分先出個稿，你又唔同佢一齊出嚟交代，同埋堅佢喺記者會上面回應呢件事呢？ 我都係反覆講句呢，今日我就唔係一個場合呢會評論關於陳局長嘅事，但係我了解到呢陳局長已經係喺度積極處理緊大眾對於呢件事嘅關注。 咁你幾時會回應呀？今日唔適合。 這個不是我覺得我要現在處理的事了。 這樣都不處理有什麼事那麼緊要呢？真的。 那就叫打得顧左而言他，推得就推。另外安排記者會討論這件事一下下最厲害就是跟著講完那些東西就笑兩句。那你的市民，如果香港的市民，如果香港的市民認為這個林鄭月娥是打得的，又 like 他的，認為民望呢又要高的，對不住。我唔做香港人啊，话俾你听，不知所谓。喂，作为一个特首，你要出嚟见咗记者，你要讲交波，咪同你讲交波咯。咁既然有呢个机会，记者要问埋呢件好紧要嘅事，就陈茂波，点解你唔可以回应先得噶？顾左而言他，推得就推，跟住安排第二个记者会，你我担保 冇啊，佢话冇应承，佢话唔需要啊， 我担保啊。我担保一定唔会开第二个记者会讲陈茂波事件，除非陈茂波辞咗职，佢就会出嚟啦， 又出嚟认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无大无细，无界限，无标签，无歧视。 高 good 嘅画家俾你识，佢自细患有痉挛，影响咗语言同双手嘅活动能力，但系佢对于艺术嘅热诚一滴都冇冷却到，相反，佢以脚代手，攞起画笔学画画，佢嘅作品仲成功地喺世界各地展出添。佢就系双健艺术家陈冬梅。冬梅呢一份自强不息嘅精神感动咗我，亦感动咗大家。所以马会一直透过香港展能艺术会全力支持冬梅。喺贺岁花车巡游，马会嘅花车展示咗冬梅苦练3个月写嘅龙马精神挥春，祝福全港市民之余，同时亦鼓励大家永不放弃。其实马会一直致力建立共融社会，协助弱势社群，好似双健人士、少数族裔、新移民等等，等他们可以在不同的生活范畴享有平等和尊重，用爱将心贴得更近。 行善的信念，有爱无虑，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嘿嘿嘿，唔好以为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大型经济气候咧就唔系咁好嘅。欧洲嗰方面咧，其实以前咧我哋公司收到订单都起码超过1万-2万件嘅，但系半年嚟讲，其实已经系跌到落去1000-2000嘅啦。呢、这个期间咧就会系揾到多啲小批量嘅客啦。你可以接到10个小批量嘅客咧，其实就已经系等于一张大嘅订单嘅啦。而家新兴市场，譬如话泰国啊、越南、菲律宾落嘅单，通常都唔会多过1000嘅。但系佢哋嗰个经济咧发展得好快，呢几年其实系好大机会会超越欧洲嘅，喺未来1-2年。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新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在七月尾一上位就被揭发劏房丑闻，传媒披露陈茂波夫妇透过持有的公司购入多个大角咀的旧楼单位，并且将部分改装成劏房出租，而其中一个在上海街的单位更加分拆成5个单位给不同的人士。陈茂波这位主要负责处理劏房问题的局长在事隔2日之后仍然都不肯亲自回应有关的消息，只是发表声明，将事件讲成是太太的问题，只字不提本身的责任。在另一方面，陈茂波太太亦都发表声明，指自己对住宅单位变成劏房都是毫不知情，又只会尽快收回单位的。发展局局长是监督建筑物安全情况的主要官员，是防止出现僭建、劏房等违规建筑的把关人。而接任的陈茂波先生在接受任命的时候就说会表明会打击劏房视为重要的工作。而这位局长在刚刚上任之后就被发现他的至亲原来一直跟劏房生意有关。陈茂波既是打击劏房的官员，又跟劏房的经营者有密切的关系，那他怎样跟公众解释这样的利益和角色冲突呢？ 那两份租约定明那两个单位呢是不可以分租，不可以转租的。景捷发展有限公司的租务事宜呢一直是由另一位股东打理，故此对于承租人怀疑将个单位违规改建同埋经营劏房，佢全不知情。佢喺景捷实质所占嘅股权并非控制性，但係无论持股多少，作为前董事都要承担责任。 陈茂波喺星期五指出，佢对事件引起公众疑虑表示遗憾。 对于有关物业的租务安排和详情我全不知识，对于今次事件引起公众的疑虑，我和我太太深感遗憾。 而特首在这件事上面曝光之后就说要以事实为把据的。 我睇最重要嘅咧，就係大家對我哋問責團隊以至其他公職服務人員各方面嘅要求高，呢個係啱嘅。但係重要嘅係乜嘢呢？一定要有全面嘅事實嘅基礎去審視我哋工作，我哋嘅公職人員。 不過事實發展到而家，一直有事實證明陳茂波係講大話㗎。而較早之前，陳茂波可能接任發展局局長嘅消息咧，係喺麥齊光下台之後已經開始流傳㗎。佢自己喺上任之前一個禮拜更加開始明示同埋暗示將會接任有關嘅工作。既然準備接掌發展局同埋出任主要嘅官員，咁佢冇理由唔盡快清除所有可能嘅問題同包袱㗎。但係陳茂波唔單止冇及時停止相關公司嘅劏房業務，唔單止冇盡快將可能違反建築物安全條例嘅住宅單位還原，反而選擇任由劏房經營落去。而傳媒提出嘅問題係，好似咁樣嘅掩飾同埋咁樣嘅隱瞞做法，又點會唔會令到人哋質疑佢嘅操守同埋誠信呢？ 如果而家開庭嘅時候咧，就第一被告就係陳茂波，啊，呢、這個係另外咧，就係、是、呢個潛逃嘅咧，就叫梁振英。 啊，有一个咧教唆又系喺度咧，系喺度咧，乜嘢都唔做咧，叫做俄者，唉，真系。如果而家面临呢个特区嘅诚信破产嘅时候，呢件事唔系最重要嘅事咧，咩事更加紧要咧？我就唔明啦，真系。 唉，咁仲好，仲有个人啊，叫陈建波 啊， 走出嚟撑啊，陈茂波，阿波啊撑阿波，一个叫陈建波，一个叫陈茂波，好似打死不离亲兄弟咁，其实两个系冇关系啊。不过咧，陈建波因为系小圈子选举嘅产物。佢系代表保险界嘅，咁佢就自动当选， 嗯， 啊不知所谓嘅，竟然有人可以自动当选嘅，香港都有咗选举以嚟咧，啊呢啲咁嘅功能组别咧， 喂，运输界都系 啊， 有好多位，16个位好似话，系嘛数下， 唔系即系话就系、自动当选啲啊， 香港保险界、航运界、地产界，嗱、航运界嘅易志明咧。虽然大家可能识佢，但系从来未做过议员嘅，可以咧，即系个新人咧，自动当选嘅。啊，有廖长，有呢个石礼谦，有呢个林建峰，啊，有呢个廖长江，廖长江又系第一次参选嘅。啊，咁呢啲咪叫钦点咯？有吴君彦，有林大辉，有吴亮星，有黄定光，有方刚，有张宇仁。啊，咁有郭伟强。邓家彪同埋潘兆平呢个所谓代表劳工界嘅，啊呢个御用议席嚟嘅，咁啊区议会啊呢、这个民建联嘅啊叶国谦，喂呢全部自动当选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个咪就话，喂啲咩选举嚟噶？咁啊陈建波因为坐定粒六已经选咗出嚟啦，佢就代表而家选紧嘅有参选嘅。建制派议员出嚟撑啊陈茂波，所以我话俾大家听，如果今次嘅选举你选呢班建制派议员出嚟咧，你就系选一班人出嚟咧，将会喺选举之后咧食言，将会喺选举之后咧啊与民为敌嘅。嗱，陈茂波，你而家做咗八日局长，唔该你快快脆脆辞职。因为你所犯嘅问嗰、那个嗰、那个诚信问题咧，系大过阿麦齐光嘅，起码俾阿麦齐光一个公道。 嗯、 你抢咗一个最短命局长嘅位嚟做，咁你仲有啲人格， 会唔会咧？你咁嘅盼望，我谂都系一个系落空，我觉得真系吓。对一个是咁乱斩呢个官职嘅人，原本佢嘅心头仲高㗎嘛，諗住做呢个副财政司司长㗎嘛吓。 呢条友难听讲就係叫呢条友得㗎。喺立法会度买中只一赔99嘅烂马。ok, 佢就喺立法会里面呢啊就撑㗎梁振英。撑咗好多年噶啦，论功行奖啊，而梁振英对佢亦都有情有义，预留翻一个副财政司司长嘅位俾佢做，等佢夹住阿胡须仔。点解要夹住阿庄曾呢？因为而家啲财金官员，曾俊华又好，陈家强又好，同埋呢个陈德林又好咧， 全部冧庄嘅系啊，当奴嘅马 都系中央授权嘅、 啊， 中央授意嘅，中央就信唔过你，梁振英自把自为，走去乱咁掟钱， 嗯， 所以就要揾翻呢三条友咧，啊，呢、這个铁三角夹住佢，佢就即刻要揾个陈茂波涉入去咧。差唔多好似党委书记咁夹住呢个胡苏贞，喂，好在立法会有拉布， 嗯、 啊就呢个五司十四局嘅胎死腹中，陈茂波冇嘢捞，佢有救运。嗱、啊，你话救运就得，话唔救运就得，你真系而家真系盖棺定论啦、 嗯。 救运就系麦齐光辞职，佢起码捞翻个位，如果唔系就双失。唔救运嘅时候，其实佢根本就如果麦齐光唔落台，今日可能佢嘅日子好过啲。 系 辞职啦，唔该你。冇得留低㗎啦，香港人叫你辞职系咪要我哋上街先？嗱，好多人叫我哋呢啊呢、這个 DBC 呢支持 DBC 啊，维护我哋香港核心价值言论自由上街。我觉得而家应该倒返转头呢，就我哋发起人上街呢，就叫陈茂波下台。嗱、啊、我諗我哋真系要上街啊，如果系咁呢，我哋可以抽水。 抽咩水呢？顺便唔该支持埋 DBC， 咁可以搞个上街行动。喂，大佬啊，香港人咁大声喺度喝你，叫你陈茂波辞职，而家选紧嗰啲立法会议员又叫你辞职，你仲口牙无齿留喺度做乜鬼啊？ 走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由强烈热带风暴增强为台风的海葵，可能增强为强台风，正向浙江省靠近，会在今晚至明天上午登陆，登陆地点可能是三门湾一带沿海，而登陆时的强度可能是台风的级数。超过13万人，3万几艘船只返回避风港。浙江省的气象台昨晚已经将预警信号由黄色提升到橙色。由2007年至2011年，浙江已经连续4年没有台风正面登陆。预计海葵登陆会对浙江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影响的范围包括了太湖、淮河、长江的流域。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日部分地区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的暴雨。英国著名的学术刊物《自然》就他们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将中国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和兴奋剂相提并论，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相关的文章造成了杂志支持指责叶诗文的印象，强调这个并不是杂志的意图。有关文章在今个月的1号在《自然》杂志的网站发表，认为叶诗文赢得奥运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的卓越表现是异常，又指即使通过药检的结果，亦都不能够完全排除有可能服用兴奋剂。其后有学者回应，指文章作出表现异常的结论来自不合适的数据比较，在统计学上是典型为了目的而选取数据。中国新增的一金二银之后，在奥运的奖牌榜以31金、19银、14铜，一共64面的奖牌继续排在首位，美国就以29面金牌排第二，香港以一面的铜牌排在第61位。今日的奥运赛事会产生21面金牌，当中乒乓球女子团体赛会由中国和日本争金牌。目前中国已经包办乒乓球男女子单打的金银牌，而明日举行的男子团体赛的决赛，国家队亦都有机会夺金。在体操项目的四个金牌里面，周海有望争夺金牌。男子三米板就分为准决赛和决赛，国家队的选手何冲和秦海在预赛分别以第二名和第11名晋级。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吴洪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宣誓，就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60岁的吴洪波是山东人，曾经出任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的职位。他在5月底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出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7%。过去一个钟头，京士柏录得紫外线指数是0.8，强度属于低。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03，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同你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醒大家，港岛区的注意啦，干诺道中天桥向湾仔方向近这个临时街停车场，快线有部坏车柜埋一边，车龙在后面的中山纪念公园，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唔该。好，顺势睇翻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啦，现时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去到新鸿基中心噶。呢个东区走廊落翻中环龙尾北角码头相当远啦，香港仔隧道过海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

而家 DBC 嘅目标就系维护言论自由，维护香港嘅核心价值。 大班，我哋啲听众都支持嘅，就话俾呢个政府听，我哋系有声音存在嘅，就还声于民。 我以前真系未听过你噶，之后咧我就买咗心机听你呢个电台嘅，知道你哋咧讲嘅嘢系好真嘅。 而家咧你呢个为民百姓咧，呢个系民主嘅铁打嚟好嚟嘅。 永不放弃，鼓起勇气。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现在缴交政府账单的收费更方便，去全港千几间便利店，除了可以交水费，还可以交差饷和地租、薪俸税、物业税、偿还学生贷款等，缴费只接受现金，每次上限是5000元。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的资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啲，可以浏览父母处网站或致电2845-8866查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的劏房事件继续发酵，今日多份报章的评论亦都继续讨论事件。先看下明报的社评，标题是陈茂波诚信濒临破产，不适宜留在梁班子。陈茂波在确切证据的面前，终于就以一篇深宵声明承认了他和太太许报名1994年买入的旧楼单位有违规的改建和劏房情况。事态发展显示陈茂波一直以片面的解说误导公众，企图蒙混过关，个人诚信濒临破产。除非陈茂波能够提出可信的解释，重建公众的信任，否则他不适宜担任问责局长，应该辞去发展局局长的职位。因为以他处理这个劏房事件的表现，如果勉强留任，难以取信于民之余，亦会拖累政府的施政。综合陈茂波应对今次劏房事件，可以用心存侥幸、失实误导、蓄意隐瞒和死不认错来形容。他的诚信就濒临破产，而涉及的劏房生意往绩和发展局局长的职务根本就矛盾。除非陈茂波能够提出确切可信的资料，证明他是无意隐瞒公众，从而重建公众的信任，否则他就难以取信于民，理应辞职，以免损害政府威信。特首梁振英对于发展局局长职位一再出事，或者有袒护陈茂波的想法，但这个心态可以理解，因为梁振英政府开局焦头烂额，麦齐光辞职之后，如果陈茂波又辞职而去，对梁振英和政府无疑又是一个重击。不过官员和政府在公众心中的信任程度压倒一切，陈茂波勉强做下去，对梁振英和政府只是负资产。多名建制派的立法会候选人对陈茂波诚信亦有严厉批评，他们多人都要求这个妇女应该要卸下，要求陈茂波辞职。看完明报的分析，我们再听听经济的社评，标题是陈茂波拆弹失误显示团队的缺陷。陈茂波上个月底刚刚上任局长，就被揭发涉嫌经营劏房，风波本来都不足以致命，但是他的危机处理就再三失误，并以折牙高式的方式回应，令人质疑的。他的知吾以对令到今次的疑云更加扩大，前日深夜更加突发声明，令人觉得他前言不对后语，有玩弄言辞之嫌，变成难以收拾的诚信危机。社论就认为梁班子急需要吸取今次的教训，恶补政治课，提升政治敏感度和能力。尤其不少局长虽然是专业人士，但是就是政治新丁，更加需要提升培训和设立援手机制，同僚给予的支持和协助相当重要，因为他不是单打独斗，任由政治事件继续发酵失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Small Order Show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鼓励了更加多客户去找我们创商。我们今年第一年参加，我们就接到一个菲律宾的 Small Order 客，他本身就有四个 store， 我相信他那个 potential 都挺大的。其实 如果想听回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是贸发网、App 的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5 ，DBC 数码广播全民投票嗰度咧，直到今日为止喺 Facebook 投票支持我哋嘅咧，就26535。另外，我哋应该。啊，清盘嘅咧有592个，咁啊，如果连同呢个电邮啊，同埋呢个 fax 嘅话咧，即系传真嘅话咧，应该到而家为止系超过30000噶啦。但系距离我嘅期望咧，100000咧，啊， 31000到啊， 都差 落空啊， 远啊，即系我谂都唔使点谂噶啦，即系啊，系咁大噶林毓华你，但系量呢个咁嘅陈茂波咧。啊，口硬无耻！ 你今日咧吓，已经系第八日啦吓，我睇下你仲可以咧喺度掠几耐，真系吓。 嗱，其实今日评论咧，即系呢个苹果嘅评论咧，就话李仪嘅啊嘅评论咧，佢讲咩咧，值得同大家分享嘅。佢话每一个地方咧，如果出现咗重大嘅污染灾难咧，政府都会立即通报民众，同埋即时成立呢个危机处理小组，采取行动嘅。点可能拖咗十几日啊？不闻不问，甚至啊接咗居民嘅通知查询，都阔佬懒理。咁究竟呢个系咩政府嚟嘅？李仪就咁嘅质问。嗱，当一个政府嘅高官们睇到大批年轻人冒住啊酷热嘅天气去沙滩嗰度咧啊清除胶粒，挽救海洋生态危机嘅时候，他们是不是应该啊为市民的政府不理我们而羞耻呢？啊，即是政府不理我们理这帮年轻人。那这个政府是不是应该感到羞愧呢？拿了纳税人给这么高的人工，还可以无动于衷。啊，这个高永文还好意思呢走出来厚颜无耻。话我哋已经处理紧噶，我哋又唔系蓄意隐瞒，搞到呢个吹水，我做咗呢个 AR 特首，要带埋呢班傻佬走出嚟咧，咦咦我我。嗱，嗰班李仪篇文章话，任何地方啊，如果发生呢个生态灾难咧，最高嘅长官咧，即使身处外地，都会即刻赶翻翻嚟本地处理，就点会倒翻转头喺呢个时候走咗去叹世界嘅咧？嗱，香港两个礼拜前因为十号风球而导致60亿粒呢啲啊塑胶粒啊就堕海嘅生态灾难。两日之后，国际环保团体啊发现问题，即刻通知货主同埋负责运输嘅中石化啊、中国海运同埋政府相关嘅部门，食环署、环保署收到有关嘅情报咧。就唔公布喎，直到上个礼拜六传媒广泛报道之后呢，食环署先至啊去几个海滩度系咁以清理下，而市民就已经发起自救嘅同埋护海嘅行动，几百人自发呢就喺沙滩嗰度执胶粒。特首梁振英啊喺咁大嘅污染灾难冇回应，一句话都冇讲过㗎。 啊，冇回应噶。啊，佢喺传媒揭发呢个灾难之后咧，当日就话我要放假啦。啊，我要放假。 你咧，寻日如果睇电视新闻，你好激气啊！就话咧，食环署就请咗四个员工咧，就去吓、啊、去清理 四个人， 四个咋啊？ 但系官咧就几廿个，就琴日出嚟一次排开都唔知四个。 佢闪一闪啫嘛，佢哋 嗰啲揽埋咧，琴日出嚟咧，使几廿万 啊！ 啊，佢几廿万就几够请啊！ 嗯， 几百人去执胶粒。 嗯， 唉。嗱，咁啊，讲翻你呢篇文章啦，其实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咧。喂，趁住梁振英啊喺咁大嘅污染灾难冇回应，跟住咧就话要放假。啊，临走之前咧，佢做咩咧？就趁住当日长者开始可以用$2搭巴士，就大天大清早啊，去巴士站去做 show。对呢啊，但系呢个系上届政府提出嘅。得政啊，大佬！梁振英将上届政府受市民欢迎嘅政策就攞嚟邀功，而唔受欢迎嘅政策，譬如国民教育啊，佢就话咧呢、這个就系上届政府提出嘅，啊唔系呢届政府提出嘅，即系好嘢咧就立晒上身，衰嘢咧就一脚踢开。嗱、啊，面对灾难啊，净系识得望住喺自己脸上面贴金，真系啊！唉，冇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嘅啫。嗱，琴日有胶粒咧，啊，堕海两个礼拜之后咧，先召开跨部门会议，并且举行记者会。嗱，不过咧，阿李仪就唔记得咗咧，琴日林郑月娥嘅身份咧就是、A.R. 行政长官。咁、啊，林郑就唔认为政府对事件嘅反应慢。啊！只系认为各部门咧，其实认为各部门咧已经各司其职，即系仲要话佢哋做得好啊，尽咗责啊。由于啊，估计对食物安全嘅风险较低啊，因此咧就冇及时向社会公布。嗱、啊，讲呢番说话系好打得嘅林郑月娥，唔该你市民瞪大对眼，认清楚啊，边个叫做好打得？嗱、啊，我哋未睇晒呢篇文章之前咧。又可以停一停听下啊听众嘅电话嘅电话旁边呢就有位黄先生啊黄先生就啊执緊呢啲胶粒嘅。早晨 早晨 黄 生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你好。 你好啊你系咪执胶粒㗎 系执胶唔够因为呢我嚟讲你哋而家搞到咁呢我真系唔知点样帮你哋我唔知可以做啲乜嘢。咁、但系你昨日呢有件呼吁呢我觉得好应该做嘅就系、是、你叫晒呢而家啲候选人九种呢你就全部停止你嘅选举工作一日拉晒你一大堆去執教粒、我觉得呢个好有意义同我引起关注嘅。咁点知我昨日见到我哋候选人黄成志我就同佢讲过你呢个概念。点解知佢又答应咗我咁我哋今个星期六拉大堆全部一起去執教。 咁、你讲到黄成志你真係累我呀大佬咁我又要讲埋新界东有几多人参选我真係、我真係顶你唔顺我真係我话俾你听大佬啊你又搵我嚟玩你知我已经听读呢啲名字我最兴㗎。咁即係而家有一个候选人起码呢就啊即係响应我的呼吁系咪咁解呀 係呀 咁可唔可以叫埋佢民主党其他嗰啲候选人啊即係各区候选人一齐去做啊！嗱，我系同阿玉敏又讲咗噶啦， 呢个我尝试，因为咧，大班你都知道啦，始终可能民主党咁比较有不少人都可能比慢热少少，咁就 唔系啊，不如话你不知， 唉，冇感觉啊，佢哋系， 唉，大佬俾人抽水。 不过今日都有啲报章咧提议就话，不如咧系话啲大专生咧放假嘅时候咧，可以学生咧亦都可以去做呢个环保嘅工作，真系啊， 新界东呢大件事啦有总共12条名单其中一条呢就是张超雄、田北俊、叶伟明、陈志全、蔡耀昌、黄成志、范国威、刘慧卿、何文杰、汤家华、陈克勤、郭佩凡他们代表不同的政党包括工党、自由党、工联会、人民力量、前线啊民主党啊新民主同盟独立人士公民党啊民建联 啊，乜都搞掂。 哇、啊，竞争激烈喎、啊，真系啊！ 唉，大佬啊，所有 明眼嘅候选人，记得啦， 唔该你唔好抽水啦。嗱，我而家就喺度呼吁所有候选人，所有一齐以示公道， 嗯， 全部停止你哋嘅选举工程一日，边日都得噶，咪听日最好啦。嗱，你 weekend 就惊多人啊嘛，咁咪听日全部人收起你啲番干，全部带埋嗰啲义工。带埋晒你所有支持者走去沙滩度执胶粒，执完之后咧，唔好俾食环处啊，唔好走去个堆填区啊，卖咗佢，将啲钱啊捐俾 老人家 慈善机构。嗱，咁样咧就真系咧，话俾人听你系有心从政，你系做公职嘅人。如果你唔响应我呢个呼吁咧，我都可以话俾你听咧，啲选民咧，唉，就知道你班友净系挂住选票咯。唉，我而家倒翻转头啦，我逐个选区走落去问佢哋执唔执胶粒好过啦。啊，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黄小姐， 最好要话俾我哋嘅而家嘅处理特首听，呢件系急事嚟嘅。 啊，早晨，黄小姐。 早晨啊，大班。 早晨，早晨， 你好 啊。你好。 就共产党人嘅共通点啦，有钱有威咧，就担住出嚟攞。責任就免問㗎啦。咁陳茂波呢就用佢征服南北極嘅毅力啊，面皮夠厚啊，就去擦鞋啦，靠擦鞋攞到呢個位嘅。咁佢其實佢而家同佢太太同咩市場絕跡呢，所有嘅嘢同市民都無關嘅。而家我哋最 concern 嘅就係佢嘅辦事能力啊，以及個誠信問題。咁佢同個劏房嘅行為以及田生嘅千絲萬縷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咁 利益衝突， 呀，好大嘅利益衝突係啦。咁你而家睇到呢班人啦，無論係陳茂波、伍克儉啊、黃錦星啊、哇高永文啦、啊，在啊呢班咁嘅班底啊，梁振英咁派餅班子啊，係真係有幾不堪啊！啊全部治理不分，能力不敌。咁韦威慧就想做官，咁香港嘅声誉同埋嗰个价值系咪就系咁俾佢哋消耗呢？吓、啊，咁你咁嘅情况之下，你点可以唔叫梁振英下台呢？吓、啊，咁最后咧，我想讲咧，如果任何人封杀 BBC 咧，即系封杀我哋个言论自由。啊咁我希望呢我哋可以 run 一个 campaign 係真係要保护DBC 亦都要叫梁振英下台，因为佢係极之极之岂有此理，点可以呢、這个班子我哋点可以任由佢再胡混落去呢？ 好，多谢你嘅意见啊。嗱，唔單止陈茂波要下台啊，我哋位听众啦黄小姐都认为咧， 特首要都下台， 啊、特首都要下台。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另外一位听众系李生嘅，早晨， 早晨，李生， 喂，李生， 喂，系咪系我啊？ 系啊，系 啊，你姓李噶嘛？ 系 咪咯？系就系你噶啦。 头先咧，你讲咧，你话你唔想做香港人，我咧来生不做香港人。 我要澄清一下，我话如果我哋香港人可以容忍呢啲咁嘅行为，容忍呢班咁嘅人咧，我系真系唔想做香港人啊！我相信香港人系唔可以容忍嘅，即系其实咧，我认为香港人都系，唉，唔会蠢成咁噶系嘛，唔会堕落到咁啊，唔系蠢啊！ 嗱，阿大班，我可以咁你听啦，点解呢班庸官会肯做呢、這、一个，会肯做呢、這個、做呢个高官咧？最主要原因，嗱呢班人咧好多都揾到下钱噶啦，咁你揾完钱之后仲唔够喎？点解咧？因为你有冇发现啊？好多呢啲所谓嘅高官咧，而家啲仔女咧，全部都系读差唔多读完大学，就嚟要入社会做嘢。喂，佢话俾啲仔女听，喂，你老豆我，你爹哋我，你妈咪我几叻，你睇下可以喺呢个社会做到呢个高官吓、啊，跟住之后俾啲仔女。觉得佢哋会好好，然后咧跟住再喺呢、这个帮佢铺路，以后点样样去做到第日平步青云，你明白？即系佢哋未必一定系为咗其他最，但系另一样嘅嘢，佢哋最主要都为咗仔女可能啊。 唔好咁样抹黑嗰啲青年人， 系噶系噶，林德华佢唔系抹黑青年人咧，佢讲紧佢老豆老母啊， 佢哋自己嘅想法， 唔系林德华你 揸于喺人 哋，唔系啊，阿李生讲得啱嘅，对唔住。香港而家就系出现呢个情况，如果有志气嘅年青人咧，可能就同我老豆讲， 你唔好话俾人听你我老我系你个仔添嘛。嗱我听日去嗰度见工，我听日去嗰度翻工，你唔好提啊。嗱，有志气嗰啲系咁。 系咯系咯系咯。 如果唔系啊，李生讲得啱啊，大部分中国人系咁啊，你都系啊，林德华我都系，我都认嘅。我哋好紧张个家庭观念，好希望可以照顾到我哋啲细佬哥，所以李生系讲咗个现象出嚟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咁港股开市冇耐，恒生指数重上20,000点嘅关口，13点，升35点；国企指数跌15点，报9,797点。由强烈热带风暴增强为台风嘅海葵，可能会增强为强台风，咁正向浙江省靠近，会喺今晚至听日上昼登陆，登陆地点可能系三门湾一带沿海，而登陆时嘅强度会系台风嘅级数。咁当局应安全转移超过130,000人，30,000几艘船只返回避风港。浙江省气象台昨晚已经将预警嘅信号由黄色提升到去橙色。由2007年至2011年，浙江已经连续4年冇台风正面登陆。预计海葵登陆将对浙江产生比较严重嘅影响，影响范围亦都较为广泛，包括咗太湖、淮河同长江流域。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日部分地区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吴洪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宣誓，就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60岁的吴洪波是山东人，曾经出任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的职位。他在5月底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出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英国著名的学术刊物《自然》就他们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将中国的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和兴奋剂相提并论，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相关文章造成了杂志支持指责叶诗文的印象，强调这个并不是杂志的意图。有关文章在今个月的1号在《自然》杂志的网站发表，认为叶诗文赢得奥运女子400米的个人混合泳金牌的卓越表现是异常，又指即使通过了药检结果，亦都不能够完全排除有可能服用兴奋剂。其后有学者回应，指文章作出了表现异常的结论，来自不合适的数据比较，在统计学上是典型为了目的而选取数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咁啊，首先跟进翻个坏车报告先。较早前呢个干诺道中天桥向翻湾仔方向近临时街停一场嘅坏车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继续枕住喺中山纪念公园，塞紧车个位，忍让多阵，唔该。好，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嗰阵时湾仔运动场，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后翻少少去到呢个新鸿基中心。咁啊，东区走廊落中环龙。龙尾城市花园都几远噶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啊，今次不过就无需要间封字嘅。好，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果栏嘅，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东隧过返香港呢，收费广场车多嘅。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佬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呢分钟都系畅顺㗎。哎嗱，睇到新闻片海滩嗰啲胶粒影出嚟呢，嘩真係有10几厘米咁高㗎。哎，个心都好唔舒服啊。嗱，咪我哋一

啊，下一代，即系佢哋下一代出路。咁林毓华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咁而我啱啱想讲咧，话黄小姐其实讲啲嘢系有道理嘅，要我理解咧。咁亦都有即刻喺 Facebook 度咧，有位听众咧就话我支持阿林毓华啊，即系为下一代着想呢个揣测咧，就要讲事实。啊！批评又要道理，所谓祸不及妻儿，冇实际事例之前咧，啊就唔好啊冇凭冇据咁质疑啊容贪贱官嘅下一代。嗱、啊，其实呢位听众咧就唔知系咪讲反话，跟住叫嗰啲贪官咧叫容官贪官贱官嘅下一代。咁、啊、于是乎佢又支持阿林伯嘅立场、哦。嗱，咁佢几好嘅，佢对啲官员就冇好感，但系话你讲下一代都要攞啲事实出嚟，先至好讲道理。咁我想听下黄小姐讲先啦，因为黄小姐引起呢个话题嘅。等黄小姐讲完咧，我就举啲实例出嚟，啊，以色而类啊。早晨，黄小姐。 诶，早晨啊。 啊，点解你咁讲咧？啊，因为有人就话我啊，即系话埋你噶啦，即系唔好乱噏。 其实我唔系嗰个讲。 哦、啊，你唔系嗰个，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 我系另外。 啊，黄小姐，你讲先啦。我哋嗰个辉哥咧，我哋揾翻正华嗰个听众。不过唔好意思啊，黄小姐，你继续讲啊。 因为我就唔会理会佢个，甚至佢嘅太太或者佢嘅下一代嘅、嗯，即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啦。佢哋自己嘅行为，而家我就觉得气愤咧，就系、是、呢个两班子咁样互运落去，咁我哋身为市民，老实讲，我哋都系我哋纳税人嘅钱，唔系好容易揾噶嘛，咁系咪俾佢哋咁样胡乱咁样用？然后真系如果佢哋继续咁样落去咧，实实在在系会祸延我哋下一代嘅。 肯定系啦，呢个国民教育已经系啦。第二样嘢，佢哋嘅政策系完全影响噶。嗱，我讲翻一样嘢啊，今日啊，即系大公报啊，嗱，呢张系大公报讲噶。二手居屋过度亢奋，嗱，梁振英本来咧就以专业人士啊，标榜自己系专业人士，大家知道佢丢晒假噶啦，全建嗰度已经即系一个测计师，一个地产界嘅专业人士，啊，就话佢一上任会搞好房屋嘅，第一样嘢做系咩咧？就系、是、免补地价买二手居屋， 五千个啊！ 咁而家咪即刻炒起晒啲居屋咯。嗱，咁如果咁样做咧，每一样嘢都影响我哋下一代嘅，你讲得啱啊，黄小姐。 系啊，冇错，所以就系我就想呼吁咧，香港嘅市民，我哋系咪真系咁不智咧？我哋系咪真系可以袖手旁观，唔去保护我哋由内嘅价值啊，以及我哋真系啊，我哋下一代嘅前途咧？其实唔止我哋下一代咧，亦都系讲紧中国嘅。全面嘅下一代咧，咁我就唔知道大家点睇啦。咁而家系咪我哋真系咁无奈，要由得呢、這个两班子咁喺度乱咁？ 而家我哋唔系对唔住，而家我哋真系只系无奈嘅啊！你可以做啲乜嘢咧？我哋唔系我哋选出， 我哋又唔可以踢佢走系嘛？ 啊，踢佢走要阿爷踢佢走嘅啊！咁、啊、所以我哋净系做一样嘢，除咗无奈之外就出声咯，啊，甚至乎用只脚咯，上街咯。 嗯、 啊！但系上街咧，阿梁振英就话7月1日40万人上街，唔系冲嘴嚟噶，啊！ 咁 因为上届政府做得唔好啊！ 哦，佢头马张啊， 咪即系佢，阿林毓华点解你硬系中意帮佢啲人辩论嘅？辩护嘅咁系梁振英就梁振英自己都就系出嚟咁讲，跟住就话7月1日啊上街嗰啲人，咪跟住7月29日 佢哋想要改变啊，支持佢、 啊、又唔系噶，咁即系佢嫌少咯。 所以唔可以当我哋唔、啊、可以当我哋完全系冇分析能力，唔可以完全愚弄我哋咁。咁其实我就想讲，除咗上街，最后一步我哋又可以公民抗命嘅啫。 嗯， 系咪啊？我想话最后一步忍无可忍，我哋系可唔可以停止？我哋唔缴税，我哋唔做所有嘅嘢，等下佢睇下佢点样同我哋交代。 你讲埋啲咁嘅嘢，咪封埋啲电台咯。咁简单嘅啫。 这个未有行为啫，咁如果到某个阶段到呢个行为亦都无奈㗎，咁你係官逼民反啦嘛。 都唔係嘅，咁我哋都要諗下嘅，你譬如好似而家即係讲返 DBC 啦，唔好意思啦，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死到临头啦、啊、我哋仲有啲业界人士仲喺度冷嘲热讽， 啊，系啦，蚀咗咁多钱，系啦，收音机又收唔到，你俾的士佬都唔开。嗱，其中一个就我哋个老友记系超人嚟嘅。我琴日用咗15分钟打电话解释晒嘢俾佢听，佢今日继续喺新报写篇稿啦，喺度单单打打。咁你话呢个世界，我都开始点解有啲沮丧？即系你众叛亲离啊，即系可能我哋真系做得唔好咯。咁我哋做得唔好咪应该封咗佢咯，咁冇办法噶。 大单啊，你唔系 alone 嘅，我亦都曾经经历过遇过一啲完全好冇人性嘅 business partner 嘅，系咁噶啦。咁 唔系你好，你唔系 有样嘢系要坚持。咁其实你话其他单单打打嗰啲系只系小众嘅啫，你睇你有几多一啲市民，你要最明白嘅市民咧。佢完全同你同呢个行业系无关嘅。 嗱，因为呢个超人咧，嗱，我同佢咧几好多年老友噶啦，佢曾经系帮我助选过好人嚟嘅，本来。今日咧，因为而家同一个时段咧，10点钟咧，佢就会喺香港电台主持一个节目，叫做《开心日报》。嗱，如果系因为自己系喺第二个电台做同行遇敌国，走去丑底我哋呢个电台或者我哋啲同事咧。我对呢个人呢其实真係好失望，因为我曾经系我老友嘛，我諗唔到人呢可以出卖自己人格，你明唔明呀？唉，我都费事讲呢啲人呢。好啦，多谢你黄小姐啊，我哋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李生。 係啦，就係李生头先讲到就话下一代嗰个就係佢啦。李生。 嗱，我呢就即係我唔系咁嘅意思呀，希望呢就你哋唔好误会。我纯粹就话呢，即係而家嘅高官就想俾即係另一个原因嘅做呢，就话可能就话会俾佢仔女知道啊！你班年纪叻，光宗耀祖吓、啊，我做政务司司长，你爸爸做咩？做发展局局长，跟住就可能咧，即系跟佢啲关系咧，亦都等佢啲仔女咧，系可以第日咧可以揾到份好工。呢啲我明白嘅，系好正常噶。呢个做妈咪爹， 系啊！我唔系，我会认为系啊！我唔系，我直情一阵间我会讲啲例出嚟啊。OK， 系啊，但问题咧喺我立场咧。老实讲咧，我唔会生细路仔噶，因为如果而家我喺香港生细路仔咧，我冇权，我冇势，我再生细路仔咧，佢会斩会好，佢会好辛苦，所以咧我决定唔生嘅，因为咧我唔想系再翻出嚟咧，系喺到呢个香港咁嘅社会咧，系咁唔公平。我如果生咧，我一定移民，我香港一定唔生，同埋我来生不做香港人，因为香港咧而家越嚟越差。阿大班，我讲俾你听，我钱我揾够。我患过癌症，但系咧，我而家体验呢个香港社会咧，系一日比一日差，啲人咧系越嚟越似大陆。而我，因为我唔可以移民就，因为我想喺香港，因为医疗系好，我去啲移民，因为我英国读完书翻嚟。 系啊，香港医疗好好噶，不过咧就会比呢个高永文搞弯噶。嗱，佢一上任冇几耐咧，讲咗两样嘢，大家又忽略咗噶。佢第一咧，点解有人投诉咧？话点解要轮政轮咁耐咧？佢要平衡翻公家医疗同埋私家医疗嗰个利益噶，你明唔明啊？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佢唔想，佢亦都讲咗唔会提供劳斯莱斯级嘅医管局服务嘅，所以我唔知噏乜噶。啊，跟住就话咧，亦都有压力加呢、這个 加费用 啊，加呢个急症室费用啊。如果一个成日讲话为市民所急而急啊，乜乜物物嘅人咧，点会讲啲咁嘅嘢嘅咧？咁你可想而知，高永文入去做呢、這个卫生局嘅局长咧，佢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是、要照顾私家医院同埋私家医生嘅利益。嗱、啊，所以咧， 系啊， 你话香港医疗好咧，分分钟俾几多高永文搞弯噶。 所以咧，嗱，我讲多句啦，唔错嘅时间。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即系老实讲啦，我对呢香港系非常之 你讲得啱啊 ！DBC 将亡，一妖孽涌晒出嚟。 嗱大班，喂，我不嬲都唔睇政治，唔睇平嘅，我净系睇钱嘅啫。即系老实讲，我即系香港，我搵到钱就算数。但系连我呢班人都净系心灰意冷嘅。喂，香港政府，你哋希望你听一下啦。喂，我哋呢班人系帮香港搵好多钱，系交好多税。你要谂下啦， 喂，大佬，唔系啊，7月29号上街嗰班中产嚟噶，但梁振英当我哋冇料到噶，10万人、啊。 希望你搞个游行，希望你搞个游行，我一定会支持。 好多谢电话。 真系喂 ，DBC 唔可以冇，一冇咧，好多人系会有，好多人系好失望，好多人会。 知啊，你都要话俾嗰啲人听噶，你睇下而家嗰啲专栏咧，全部单打打嘅，而家嗰啲传媒系我哋行家，所以业界人士。好啦，多谢电话啦，咁啊。 另外一位听众黄小姐说不是就得了，哎，这样最好了，哎，辉哥我怕了这帮友开始讨论当摊，我告诉你 刚才你说要讲些例子的是吧， 那讲回以前的高官呢，以前港英年代呢，殖民地年代的高官呢，啊，他们退了休呢一定要翻做 坐船翻英国嘛， 就唔准留喺香港嘅，尤其是嗰啲问责官员，即系高级啲司局长咧，系唔准留喺香港嘅。所以佢哋做咗啲做嘢咧，就无后顾之忧。啊，因为佢哋根本唔系本地人。嗱，咁我当然就对啲殖民地，大家知道我对殖民地心痛恶绝噶啦。即系呢班人贪贪埋埋嗰啲，咪一箱二箱抬上架船度咯。曾经我细个记得有个笑，唔系笑话，老人家讲，啊，唔好讲边个港督啦。啊！边个港督？哇！林州好多箱金抬翻英国噶咁啊！我哋细个咧咁讲啦，咁佢做完之后系咪走咯？但系主权回归之后或者本地化之后，啲高官退休系留喺香港噶嘛？嗱，一讲过之后咧，我再同慢慢讲俾你听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我家大把钱， 你平时在家中意做乜咧？ 数银纸。 吓，咁样面试点得噶？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嗯，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留意8月9号星期四下昼3点到4点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20，听下大班讲下古仔啦。 嗱，咁你而家啲人咧，就而家啲高官咧，退咗休又喺香港住噶嘛？啊，佢哋有几样嘢好唔习惯嘅退休。当你有权有势嘅时候，好多人阿谀奉承，走去拍你马屁。又有官威，有写字楼，唔使讲呢啲，有 AM 车坐，仲可以咧24小时用，有司机随街拍，啊唔怕抄牌，唔使俾钱买电油，啊跟住咧啊有秘书，啊有随从，退咗休咧系好寂寞噶，好惨嘅，因为一班咧阿谀奉承你嘅人咧就远你而去。以前见到就懒亲热懒身懒势，你初初唔做头嗰一头半个月仲有个握下手，再之后秒你㗎啦。冇乜利用价值㗎嘛，你你仲有个问题喎，你以前做官我就唉被逼佢擦你鞋拍你马屁嘅，你唔做官我仲要拍你马屁，唔知其实我几位憎你，一啲都唔出奇。嗱，咁另外一个问题呢，仲有啲下一代。嗱，我哋香港人就唔系好似啲番鬼佬咁嘅。呢番鬼佬几有钱都好，好似你睇到啊，标基好，啊 Warren Buffett 好，啊首富好，喂个仔做乜佢唔理噶？ 嗯， 耕田好，做乜做音乐家好？ 朝头早一早要自己去吓，啊，派送报纸嚟赚零用钱啊嘛。 喂，好多外国嗰啲银行家好啊，佢个仔哦，喂，我识有个朋友啊，好开心噶，我同佢游浮去到三藩市。啊，咁我老友就香港有钱佬啦，啊就住喺间大酒店啦，梗系咁啊 check in， 哇嗰，那个拎行李嗰度走出嚟揽住佢，哇见到好似他乡遇故知咁，嘻哈哈，佢两个同学嚟噶，大学 系 一个咧就喺香港好巴闭过百亿身家， 系 同个门工揽住嘻嘻哈哈喺度笑住一大轮，喂。嗰，那个鬼佬， 喂，呢个场面香港点唔会出现啊？ 第一，个搬行李个鬼佬一啲都唔尴尬， 系。 第二，我个朋友咧，所谓有钱佬朋友咧，佢亦都同佢真系好老友噶，嗱，佢唔会觉得即系喺外国咧，唔系唔好讲有钱嘅个，有钱个可能扮啦吓，啊，即系你唔明见到个旧同学，哇，佢个热诚，又系是翻鬼佬咁啊，点都要扮噶啦。但我最紧要就嗰个拎行李嗰条友，帮你拎行李嗰条友，佢完全唔介意噶。唔会话，因为我见到个同学以前大家喂同房嘅，一齐读大学啊，唔系小学书友啊。 唔会闪闪烁烁啊！ 香港就好多小学书友，因为有啲书友咧 就冇钱读书，咁出嚟做嘢读唔到大学，咁变咗就好多呢啲书友嘅， 嗯， 即系有啲书友啊，而家就做咗高官，做咗千万富豪、亿万富豪，咁好多啊，即系细个嗰阵时啲朋友咧， 嗯， 啊就梗系出于微时嗰啲就梗系继续啊做基层啦，但系喺外国唔系一齐读大学噶，宿友嚟噶， 系， 喂呢条友讲啊，所以我就去同佢倾偈，问佢，佢话：，切，我而家仲拎行李唔知几过瘾，冇压力。 系 日日有贴士， 唔系嗰个问题系可能系内外国咧，嗰个系唔同嘅岗位， 讲翻香港人啦， 太大啊， 唔系啊，佢哋个阶级观念比较冇， 系 冇咁紧张。 嗯， 讲翻香港地啦，你高官啲细佬哥，嗱你谂下，我唔系话嗱有 gens 嘅，我同意做得高官嗰啲系叻人啦，啲细佬哥梗系有翻咁上下叻啦。如果你相信遗传学嘅话，喂，但系你都谂下，点解个个可以走去名校读书，走去外国嗰啲？啊，唔系哈佛啊，就耶鲁，唔系牛津就剑桥。嗱，呢啲都唔出奇，你当佢有 gens 教得好啦。但系跟住暑假翻嚟，个个入晒 IB 度做 intern 嘅。啊，点解？点解个个都要做 intern 噶？有 IB 度，喂，几皮嘢噶？有啲 IB 俾做 intern， 跟住出咗嚟，毕咗业，即刻就走上喺大行度做工。喂，你咪谂下咪知咯，佢哋做官。除咗啊退休可能有啲延后利益之外咧，其中一个延后利益就系下一代嘅出路啊嘛。嗱，咁当然啊，祸不及七已矣，即系好似我哋呢位网友咁讲。喂，但系问题系呢啲祸不及七已嘅意思咧，就有啲人咧就好有志气嘅，啲小朋友、啲年青人，我亦都见过，亦都识，唔好同人讲我系你个女啊。啊！我唔会俾人知噶。啊！如果你走去讲咗之后咧，我即刻唔做嗰份工，我辞工噶啦。嗱、啊，我见过啲咁有志气嘅人，但系大部分呢啲人，佢条命生得正啊嘛。咪做咗生咗做高官嘅仔女，即系等于你话你做咗啊首富嘅仔女一样啫嘛。咁你冇得恨嘅啲嘢，即系咁讲咧，就讲翻出嚟，即系话咧嗱，点解啲人咁恨嗱乱斩权位咧？第一，自己有得威。唔系净系同啲仔女讲自己威嘅，系好威啊，威威个威 ，OK。第二有特权啊，享尽啊，虽然唔可以讲富贵，但享尽荣华。喂，大佬啊，跟住又可以啲下一代又可以照顾到佢哋嘅出路。喂，你睇下边个高官啲细佬哥，你话俾我听系喺 Band Five 学校读嘅，你讲一个俾我听，林一华，我欢迎啲听众指正。如果唔系读 local school 嗰啲 band one 嗰啲学校名校，就系、是、读国际学校，再唔啱就送佢出国。喂，大佬啊，呢啲系偶然嘅。嗱，所以林一华解释俾你听咁解啦。所以即系我亦都解释俾嗰位听众听啊 ，story line， 即系话俾你听咧，我见得多啊，唔系乱噏嘅，大佬。唉，咁啊，而家就。9:57，我就见到出面呢就啊嗰班咁嘅叫做真风骚友喺度啦。今日呢就有啊梁思豪啦，有啊导演啦，啊就有个好鬼靓嘅女人啦，啊大家估下边个啊，一阵开声唔好失望得啦。呢、這个女人呢就同啊超人做过拍档嘅。咁而家呢个超人呢啊呢、這个女人一阵都唔该你帮我讲下，写埋呢个单单打打话我哋 DBC 呢抵死嘅，收音机又收唔到，使咁多钱，系咁噶啦，做生意唔系赚就蚀噶啦，咪执鬼咗佢咁上下啦。我琴日用咗15分钟同佢讲嘢，解释晒样嘢俾佢听，就结果就得翻一篇咁嘅文章，唔系我都感恩噶啦。嗱，大家可以唔听风骚噶，听下呢个超人10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喺度发咩噏风，唉，所以呢个世界咧就叫人情冷暖，呢个叫做咧，即系。唉，我都唔识讲啦，再讲耐嘥时间啦，不如听下咧，真风骚开心好多噶啦。阿思豪今日唔好讲 DBC 啲嘢，一讲 DBC 嘢，大家唔开心，讲得开心啲嘢，冲下起啊，冲起啊，你明唔明咩叫冲起啊？就死噶啦，所以冲起。 唔系、啊，大巴，我都仲系，我希望你再咀嚼下呢四粒字，处变不惊，好嘛？ 我系唔惊啊，我但系我想放假。 咁啊，睇下啲听众有冇留言喺 Facebook 话准你放假啦，好唔好啊？ 有啲话俾，有啲就话唔俾，咁我可能要整个投票出嚟， 有投票 向啲听众申请放假。 喂，通常啲放假咧，首先有个人咧要系审核咁样 噶 吓， 使噶 ，Morris 会批噶，因为我预早申请咗嘅，其实不过即喺呢个 咁你打矛波嘅啫， 即系风雨飘摇嘅日子，咁我都要系咁以。都要问下听众啊嘛，你又问下你啊，你当然系拍档啦。嗱，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真系要听阿卢觅雪啊，导演同埋阿梁思豪啊，卢觅雪肯定系美女嚟噶啦，呢个唔使担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